听到的是汪苏泷和 Y2 合唱的《有点甜》，收录在2012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万有引力》。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10年的7月17号这一天，齐秦推出专辑《美丽境界》，这是他在02年呼唤之后时隔8年再度发片。那这张专辑是以翻唱为主，齐秦特别邀请到了《偶然》这首歌的作曲人以及原唱者陈修霞一起来重唱经典。我们就来听齐秦陈秋霞这首《偶然》，而周慧翻唱的最新版本目前也正在榜上排在第34位。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既然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偶尔投影在你， 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踪影。你我相逢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再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break it up. 来自容祖儿这样一首《加大力度》，收录在2012年7月18号发表的专辑《Moment》。这张专辑收割过程就经历了整整2年时间，从数百首 demo 当中选出了最后的11首，同时也来对应闪耀歌坛的每一个不同的瞬间。一周音乐大事记继续停留在7月18号这一天。11年前，2007年，刘德华《一只牛的异想世界》专辑发表，很长一段时间。刘德华都被看作是拼命三郎，他努力敬业。而在这张专辑里，属牛的刘德华自比作牛，成功就是来自于这种埋头苦干、默默耕耘的精神。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牧笛》。 草原上有个深山林郎，他每天勤奋的牧牛羊，孤单时

周杰伦这样一首《半岛铁盒》收录在2002年7月19号推出的《八度空间》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发表的时候，周杰伦已经是中文流行歌坛最具人气的歌手，也是年轻人一代最当红的偶像。他的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有好友巨炮来友情客串，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出现的就是这首《半岛铁盒》。在歌坛一骑绝尘的周杰伦也带红了自己很多身边人，比方说他一手打造了南拳妈妈，有巨炮加盟的第一代到现在已经是四代成员了，其中第二代知名度最高。2007年7月20号，南拳妈妈推出了专辑《藏宝图》，我们就来听当中这样一首《湘南海鸥》。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熟悉一带一路文化的读者可能对鸠摩罗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生活在1600多年前的语言学大师、翻译学的鼻祖、著名的易经家。他在学术上的求索故事即将在青年舞蹈家王亚斌和他的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化作一部舞剧《一梦如是》登上舞台。搬上舞台的鸠摩罗什的故事并不完全以写实手法呈现，全剧以时间轴线拉开了舞剧纵深。上篇讲述现代社会中读书人在莫名的孤独中寻找自我，而下篇回到了过去，表现鸠摩罗什越过荒漠、孤独、艰辛，经历了苦难、困厄，直到化解。这部舞剧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世界首演。再来看大型新编现代豫剧《汉天晴》，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与首都观众见面。《汉天晴》根据河南农家女张文亚割干舅母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艺术再现了张文亚向上向善、敬老孝老的动人事迹。最后来关注爱之乐手风琴和小提琴二重奏被认为是新生代室内乐中最有趣的组合。7月21号下午，这个组合将登陆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为乐迷带来手风琴与小提琴巧妙组合演绎的浪漫旋律。组合自成立以来，分别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克罗地亚、波兰等国家参与过国际比赛，并获得一等奖。演奏的曲目极为宽泛，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到现代音乐，一应俱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分享过往年份当中在这个星期所发表的专辑。2016年7月21号，五月天自传专辑发表，这是他们的第9张专辑。记得当时团员还开玩笑说要效仿他们的偶像 The Beatles， 把第9张作为最终章，着实让歌迷小小担心一下。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后来的我们》。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昨日依然变。 没错，两年前五月天自传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后来的我们》，在两年后被刘若英用在她导演处女作的电影片名。五月天还特别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改编成了木吉他和大提琴主奏的版本，作为电影的片名曲。 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 周音乐大世纪，时间继续停留在7月21号。在2014年，四年前，张靓颖推出专辑《第七感》，这也是她的第七张专辑。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正是标题主打，没错，就是这样一首《第七感》。 来自于 SHE 的 Ring Ring Ring， 收录在2006年7月21号发表的新歌加精选集 Forever 当中，这也是他们出道第五年的第二张精选集。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2年时间，而 SHE 当年密不可分的三姐妹，如今也都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女生呢，是声音和才华都独树一帜。在2012年首张专辑，两年之后在2014年7月22号带来了第二张专辑，叫做接下来是什么。他的师父李宗盛担任他的专辑制作人，而在制作过程当中呢，李宗盛的巡回演唱会也刚好在同步进行，所以其中好几首歌的编曲和和声都是白安在不同的酒店当中录制的。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他特别为李宗盛巡演所创作，白安也是演唱会的嘉宾，先来听这样一首《寻找精灵》。

借座山高水深。 新歌九号，李维不配。 是谁该笑说再见，转身泪不成流。 新歌十号，娄艺潇飞泪。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环节，新歌一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18年宣传片同名主题歌《青春不一样》，由军旅词作家李静作词，作曲家抗竹清作曲，特别邀请到了《战狼》主演吴京，《红海行动》主演张译，《空天猎》主演李晨。除了这些，银幕硬汉还邀请到了杨幂、陈赫、王铮亮、魏晨、金志文等人气偶像现身，就来听《青春不一样》。 心的我，

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弱水》，来自于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古装神话剧《天汉之白蛇之传》的《白蛇传说》的主题曲，由谭旋作曲，段思思作词。这样的中国风大气豪迈，又透着一股侠骨柔情，不由让人联想起任贤齐带有武侠气质的作品，比方说1998年他自己主演的《神雕侠侣》演唱的主题曲《逍遥游》。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是1994年内地流行音乐复兴的见证人了，曾当年的南漂过渡到了北漂，他算是转型较为成功的94新生代之一。虽然发片不勤，不过在演戏、主持还有创业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局》就是他为电视剧《面具》演唱的主题曲，而这位资深的歌手就是林依轮。 远方只剩1公里，日历撕下几块淤青，漫漫光景包裹孤寂，插若毫厘动千里，欲语还休那个背影，吞了遗憾扬长而去，爱与别离总是君离敌，腹背受敌又轰鸣，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戴上我的面具，于是这寻找慰藉了生命，于是让平凡目睹了美丽，短暂的黑暗挡不住恒星， 新歌一号群星，青春不一样。 要让青春流点泪，

一块鸡腿，可都有点浪费，咬下去又食之无味。虽然是我配不上米其林的品味，给阿斯布斯布斯布斯也无所谓，我不懂怎么表演才能得来甜甜美。给阿斯布斯理解，而我偏偏是杯咖啡，每个食物给不了米其林的品味，给阿斯布斯布斯布斯也无所谓。我不够好，也没啥都要当替补，你太骄傲，也不能太盲目。 六号来自于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新歌七号则是戴佩妮的爱徒刘思涵全创作的一首保姆。刘思涵是歌坛少见的女中音，擅长治愈系的情歌，不过这样一首节奏感十足的保姆没有苦情歌的痕迹，中间小秀一段 rap 也是让人颇为惊艳。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八号，那这一位同样是通过选秀出道，2015年好声音冠军张磊为电视剧猎毒人演唱的这首片尾曲寻。张磊有一副讲故事的好嗓子，在他的浅吟低唱当中，他娓娓道出了经历过人生波折起伏之后寻找内心的宁静，还有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平静之心。 小桥流水宁静哭响，让那些疲惫的梦可以安放，不去想那些世俗人来人往，就这样数着落叶来日方长。寻一件平淡无奇舒适衣裳，换下越积越厚沉重的床，看得到走街过巷他人眼光，看不到自己背上多少的伤。世上的路被世人写作山高水深，世上的人被追问想要怎样一生，未免过分，要每人都能拥有慧根，要么愚笨，要么传神。黑色的夜再区分谁比谁更认真，黑色的眼太单纯，你红灯中未困，只是停顿了一瞬，很多便不可能，一天悔恨，一天深沉。 么转身。黑色的夜在区分谁比谁更认真，黑色的眼太单纯，霓虹灯中围困，只是停顿了一瞬，很多遍不可能，一点悔恨一点深沉。请你把为你沧桑的土壤，让爱能够继续生长。我弹不出永远，我是谁该笑说再见，转身泪不止流，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难过是因为不配，还舍不得放手，让我自首，所以幸福态度坚决，也偶尔试着妥协，连接爱情的那根弦，我弹不出永远，我是谁该笑说再见，转身泪不止流，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自己自首，我们以后干脆没有。 新歌九号来自李维，这首新歌不配，这样细腻感伤分手的自我反省的作品，来自他本人的创作。在即将推出全新专辑当中，他完成自我升级，这一次不仅是歌手创作人，还是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后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十号，隐而优则唱的娄艺潇最新专辑主打歌飞泪，这是他签约华纳推出的第二首单曲。去年他已经推出了首支单曲野生情人，这首飞泪在保留传统戏曲的元素当中，也是加入了西方电子元素，带有一点实验性。同时这首歌也非常难唱，因为歌中有大段的高音。 空气中悬浮冷战的氛围，不懂体会坠地后的凄美，不同世界对话错乱思维，说多变味，不说更累，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对有些人极限会为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Love 飞泪飞泪飞泪，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Love 飞泪，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结束是非不必谁来定罪，散了就对，时间会变成灰，我偏执的以为会有所谓，原来分了更对，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对有些人极限回味，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Love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独树一帜的全能歌后，他出道25年，经典金曲传唱不息。莫文蔚2018全新世界巡演9月22日登陆北京工人体育场，角色绽放，莫忘初心。购票请上大麦网。 老公，快来，这不就是你特喜欢但没舍得买的那橱柜吗？ 真是。 哎，这不是上回出国没抢着的那智能马桶盖吗？ 哇，感情。 哇塞，这不是妈花好几千买的那个净水器吗？ 可不是吗？ 这些在这儿都是999元每平米的标配。 好像刚才咱看那实木家具也是标配。 400-606-8866，英明如我，装修全包圆，来对了。 不来不知道，真是便宜也好货。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阿联酋航空欧美留学生优惠，票价由人民币3448元起。更享高达45公斤的行李托运限额，立即预定，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各大旅行社查询。